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可能很多朋友听过但未必了解的一个领域，就是关于基因的克隆、基因的复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的节目大致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国内首家宠物克隆服务诞生，您是否愿意复制自己心爱的宠物？从克隆羊多利到震惊世界的克隆猴，20年时间，世界克隆技术取得哪些进展？克隆技术在当今社会还有哪些应用场景？今天的节目中邀请到专业嘉宾与您一同探讨。 好的，那么我们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希诺谷的创始人米基东米总，欢迎米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子小麦，也欢迎小麦。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就会和二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这个我们说宠物的基因克隆复制。其实这样的一个话题在很多年之前我觉得就炒得非常火热，但是最近这些年感觉好像有所降温，至少我们在这种新闻的大众媒体传播上好像没有看到这么多关于这种克隆的消息。这个其中当时我记得这个多利克隆羊出现的时候引发了很多的这种大众关注，但同时争议也是不断。 对， 最近这些年好像是有点降温了。 是，其实就在前一阵子，咱们国家的那个克隆猴的实验好像还取得了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对于像我们这些普通的这种普通人来说呢，会感觉诶，人家的克隆羊不是说在多少年前就已经克隆 出来 了吗？对，那你从羊到猴不都是哺乳动物吗？那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说我们现在在人家20年之后好不容易克隆出一只猴子来，还当很大的一个喜事儿来说，很大的一个进步来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这还确实是蛮令人说充满好奇的。 嗯，而且好像对于克隆这个技术大家火的这种关注程度，我觉得和当时这个克隆羊出来，甚至我记得当时还有这个小白鼠的背上长出了一个人的耳朵， 对对， 我觉得关注程度大家好像也有所下降。这到底是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技术遇到了什么瓶颈，还是比如说它在转化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米总和小麦跟大伙一起来探讨一下。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一个互动有奖的问答和奖品。我们首先有请米总帮我们来出一下今天互动有奖问答的题目吧。 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一下希诺谷公司吧。我们呢是专门做这个商业化的宠物克隆和这个基因编辑技术的服务性企业。 嗯，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带给大家的这个礼物呢，就是我们现在新推出的宠物的基因检测的试剂盒。 这个宠物检测的基因试剂盒，这是我们今天提供的礼物，价值是1999元。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测项目，您可以为自己的爱宠检测一下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先天的疾病，甚至它的这个纯不纯种，这些都可以通过这个检测来完成哈。 是的。 那今天的互动题目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在2017年的5月28号公司呢诞生了世界首例的基因编辑克隆犬，这是克隆犬的名字叫什么？ 好，全球首只基因编辑的克隆犬是在2017年诞生的，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今天的互动题目，给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叫龙龙，B 选项叫克克， C 选项叫果果，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就可以发送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答对的幸运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今天价值1999元的宠物基因检测项目。这个检测项目，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获得了我们的奖品之后啊，是不需要您再花任何多余的任何的这种费用的，是可以免费进行检测的。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份奖品的话，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答案发送过来吧。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来查询一下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获奖名单。好的，那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对于米总和希诺谷公司做一个简单的大致了解。 米基东先生，希诺谷创始人，清华大学 EMBA， 河北大学药物化学专业毕业后，在美国赛默菲施尔科技有限公司担任销售工程师，并于2003年创立了北京博奥恒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博信华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并先后创立了北京灵域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希诺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这种克隆的技术，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饲养了宠物，但是我们可能会面临着比如说宠物的生老病死，有一些朋友就在说我能不能把这个宠物比如说延续下来，能不能让它继续陪伴着我，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关于 标本的， 对，有做成标本的，还有现在很多的这种关于宠物的周边是把宠物的这个毛发，用多少宠物要换毛，有很多的这个主人会把它的毛发收集起来，有公司专门会按照这个宠物的样子一比一，用它自己的毛发给你做出了一个，就是比如说这种毛绒的玩具玩偶一样的东西。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宠物标本，追根溯源都是大家希望把这样的这种爱心陪伴继续留在自己的身边。那我们今天和大伙说的这个项目呢，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宠物有关系，我们虽然是健康投资家哈，我们跟宠物有关系，朋友们就有点疑问了，这跟我们的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样的技术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在节目之前米总告诉我说，很有可能有一天会给我们的人类健康带来很大的变化，到底会有哪些变化？稍后的节目当中咱们再为大伙儿揭晓。咱们先来跟大伙儿说一说这个宠物克隆，当初米总是怎么想到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创业项目的呢？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1996年多利成功之后呢，其实在克隆的技术上呢发展，从技术上发展确实非常迅速，也越来越成熟，但是在实际用上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大家所熟知的熟知的这些应用出来。这个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其实找不到太多的应用方向，而且克隆的效率其实现在还不是很高，这就造成了克隆成本高，所以说呢其实跟自然繁殖还是没有优势。对，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现在宠物呢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大家生活的越来越好，然后宠物是作为家庭的一员，也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家庭中，而且家庭中的地位也很高。对，所以说呢我们就这个宠物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我们所能够去拥有的技术，我们去做了这个克隆犬和基因编辑犬这方面的技术研发，这是当时的一个初衷。 嗯，其实小麦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多利羊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被克隆成功，而且它存活的时间也很久。那我们国家这个克隆猴出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也是觉得好像是一个这个重大的科技突破呢？ 对这个它的突破的意义在哪里呢？您作为业内人士可以给解释一下。 对，而且像这个你们的这个公司做的是克隆犬，又是针对狗狗的这样的一个克隆技术，这个从羊到猴到狗，它中间会有很大的壁垒吗？还是说其实一套技术是复制复制再复制就可以了？ 嗯， 从简单的技术路线角度讲是一样的，但是呢其实从这个不同的物种之间呢还是有很多的难度的。 嗯， 就比如说96年克隆羊成功之后呢，包括中国的克隆羊，包括中国的克隆牛很快也都成功了。 嗯， 包括现在克隆猪也非常的技术成熟。 嗯， 但是作为这个克隆猴为什么这么引人关注？ 对， 从技术方面呢，首先呢，克隆猴，因为猴是这个灵长类动物，灵长类动物之前从来没被克隆过，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因为灵长类动物跟人的亲缘是最近的， 相似 性 最高， 最像。 对，同时呢，这个克隆技术为什么其实在业界大家觉得很重要？包括其实在这个克隆猴的消息出来之后，全球的这个做生物学研究的这个生物专家们其实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实验动物呢也是在这个人类的医学和药物研发过程中也做了很大贡献的。 对 对包括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实验动物的猴子，克隆技术呢可以去制造出跟人的疾病发病机理一样的这种实验动物，这样的话在药物研发和人的致病机理研究上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个是意义所在。 哦，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跟大伙儿聊这个我们说健康投资家这样的一个节目会请到一个克隆犬的公司来跟大伙儿聊。很多人不明白这跟我的健康有什么关系，您先这个不要着急，这个克隆的技术现在虽然是用于这些宠物当中，但是很可能在日后的有一天，这些克隆的动物身上的一些比如说基因的这种排序啊，基因的技术对于我们整个健康的这种关注程度，甚至我们说很多这种器官的这种再造啊移植啊，都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的。 是的。 嗯，好，那也解答了大家伙的疑惑，就是为什么这个克隆猴这么受到大家关注。那为什么这个您的这个米总的公司要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方向放在克隆狗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领域呢？克隆狗和我们说这种克隆猴来比，是不是比如说门槛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是这样子的，就是从技术难度角度其实我觉得各有千秋。从应用角度呢，克隆猴更多是应用于这种医学和这种药物 生物制药。 对，犬呢其实在这个巴甫洛夫最早去做反射实验的时候， 对，就是用 对 用狗 包括其实很早的这种航天器的 大第一个上天的这个动物 就是狗狗。 对，狗狗其实给 一只小狗 做了很多的这种贡献。同时呢到现在为止犬还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动物也在用应用。所以说刚才说那个方向同时是可以的。对，然后呢作为犬的这个克隆呢还有相对也比较难的地方，就是犬到现在为止有一个大家都不太好突破的问题，就是犬的这个卵细胞是在体外很难去获得长时间的这个 存活 发育，对，存活的。 所以就是没法提取这个卵细胞的话，我们就很难去做实验来克隆它。 是的。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技术被攻克了吗？ 是的，我们因为近期我们也会发相关的一些论文，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非常突破性的进展。 对，所以像刚才米总说到这个宠物狗的这个在家庭里的地位很高，我就想起来我们有一个朋友，然后前两天发一条朋友圈说他们家养了一只小狗叫豆豆，然后他妈特别宠这个豆豆，结果豆豆就无法无天，结果他有一天呢在家里自己卧室里躺着呢，忽然他妈就抱着狗冲进来，然后劈头盖脸的把他打了一顿。然后对狗说， 你再不听话的话你就会是这个下场。 对，对狗说你再不听话就像这样打你哦。 这虽然可能是个笑话，但是也看得出来现在很多的这种宠物犬在家庭当中的这种地位，同时它对于很多人的这种陪伴，因为知道很多的这种犬类其实不仅仅是比如说当成一种宠物，甚至现在在很多的国家它会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的手段，比如说像有抑郁症的患者啊，或者有焦虑症的患者，其实 狗狗的这种陪伴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治疗的手段了。 是的， 所以说狗狗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生活当中陪伴当中的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说现在你也是把这个作为一个自己的这种创业的方向，是克隆狗。那也想问问，这样的克隆技术一开始我们提到了还是费用会比较高，如果大家伙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虽然这个狗狗在家里的地位非常的高，非常喜欢它，但是如果价格没法承受的话，可能也不会选择就是去面向市场的很好推广。那想问问，现在如果克隆一只犬的话，大概的费用是多少呢？ 现在我们克隆一只犬的收费是38万。 哦，那确实 是，那我觉得一般的家庭应该是接受不了的。 对，是这个。那我们选择这个方向还 有点 就 感觉，就 是现在的市场怎么样呢？ 怎么来满足？会有这样的家庭， 就是为这样的 买 单 吗？ 对， 现在是这样子，我们。在六月底的话呢，我们会交付第一只的商业化的克隆犬。 哦， 对，这是这个， 也就是说有人已经定了这个订单了。 同时呢，我们也会有相关的一些专业的做繁殖的这些犬舍，因为它犬的价值很高。 嗯， 对，它也会选择通过克隆技术来保持优良性状，同时，这个价格对于他们这个种犬来说，有可能还是更低的。 哦， 对，比如说像藏獒啊，或者是一些更名贵的这种犬。 是的，是的。 但是呢，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那大家这个，比如说像专门做这种犬类售卖的，那他肯定希望这个犬能够生长得很好，然后至少我能够在下一代的这种繁衍。那我们这种克隆出来的这个羊，它的这个狗的话，这个它的寿命或者它的健康状况又怎样呢 ？OK， 大家经常会问两个问题。第一，克隆出来的动物是否健康？是否能够像这个正常动物一样长寿，这是两个大家更关心的动物，更关心的这个话题。甚至有人问我克隆出来的动物有没有繁殖能力？ 对， 好，这个基本上，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人类应该克隆出大概20多种动物了。从这个寿命上，从健康角度和繁殖能力上，和自然繁殖的动物没有区别。 好，经过实验论证是没问题的。 对， 但是。您刚才提到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这种商业化的前景，商业化的运用，可能不单单是针对这种家庭，可能更多的是针对，比如说它是这种繁殖的这种犬舍，它有这种商业用途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种纯种犬啊，它为了避免这种近亲繁殖，因为近亲繁殖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种宠物如果是近亲，为了保证血统的话，会有很多的遗传病，甚至繁殖几代之后他会找不到人跟他进行交配了。那如果通过这种克隆技术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壁垒吗？那如果比如说克隆出来了一个，我能不能够和比如说 本体 进行这种比如交配，甚至说我原来是个公的，我能不能克隆出来一个母的，能这样选择吗？ 是这样的， 各种小白的问题。 没有，是就是主持人其实有一个观点需要去说明白一下，一开始我们也不太懂啊，跟技术团队沟通越多，对这个技术了解越多，就是克隆动物，其实你又把它理解成复制，所以说如果这个是雄性的动物，那它生产一定是雄性的，对，但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有可能对它性别去改变，但是呢，还是不具备生育能力的， 不具备生育能力， 就如果我们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我们比如说它是个雄性的，我们把它 编辑成一个 雌性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证明它是有这个 生育能力的。 对， 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复制出来的，那是可以生育的。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编辑给它改变了一些， 对，改变了，关键是改变了 性别的。 对， 所以说对于这些比如说有商业化运作的这些繁殖的这些犬舍来说，他们更多的可能会通过这种克隆的技术，这样对于他们来说才有商业前景和盈利的空间，他不太会选择这种比如说基因改变编辑的这种技术。但是现在想问问米总的这个希诺谷公司，应该是克隆技术和编辑技术同时拥有这样的技术吧，还是说只拥有一种？ 同时拥有， 都拥有。 对， 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我觉得看像这种改变性别的，可能更多的不会是这种 我们说犬舍有商业化运营的这种选择，因为它没有繁殖能力，它没有盈利点，它可能不太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可能更多的可能会是比如说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小动物，可能对它有这种迷思的这种家庭，可能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哈。那也想问问现在的市场接受程度到底是怎么样？您刚才说了六月份会交付第一只，那第一只用的技术是克隆技术还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编辑技术？ 都是克隆技术， 都是克隆技术。 大概六月底到七月初连续出生大概有十几只的这个克隆犬。 哦，哎，不如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第一单背后有什么什么样的故事？这不涉涉不涉及商业机密，可不可以讲？ 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基本都是通用的。 嗯， 大多数宠物主人对于犬的失去都很伤心， 嗯， 希望它更长久的陪伴自己， 嗯， 所以说呢，都选择了去做克隆。 嗯， 而且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宠物主人， 嗯， 有可能并没有拥有很高的收入， 嗯， 也会去做这方面事儿。当然在这方面费用上我们一定是我们哪怕是这个低于成本也希望去满足更多的家庭去拥有自己宠物重新拥有宠物的这么一个愿望。 哦，那像您说到的是六月份开始会有十几只，那这十几只都是同一只犬克隆出来的吗？还是不同的？ 不同的。 对， 也就是说集中在这个时候给你交货，可能下订单的时间有所不同。 对， 嗯， 那像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小狗这个胚胎，然后我们长到多大就可以算是 OK 它成熟健康，是一个 可以交付了， 嗯， 是这样。我们经过移植这个克隆胚之后呢，是经过两个月的怀孕期， 嗯， 这个跟狗狗的正常的怀孕的时间是一样的。 嗯， 然后诞生之后呢，我们基本上两个月的保育期，我们会在这两个月内严格监控它的健康状况，同时呢我们给它注射各种疫苗， 嗯， 然后让它身体更健康更稳定的时候，我们去交付给宠物主人。 嗯，那总共这个中间的历史大概会是多长时间？ 我们一般给用户交付大概是六个月左右时间，因为两个月左右时间我们要去通过实验， 嗯， 去让它怀孕。 好，那也就是说基本上从下订单开始要等待半年左右的时间， 是的， 可以领到这个你希望的这个爱犬领回家。 是的，是的，因为也有宠物主人迫不及待，我希望一个月的时候就领回去。 嗯， 对，我们也会评估状况，只要可以的话就我们就满足这个宠物主人的愿望。 啊，但基本上的这个交货周期是半年左右六个月的这个时间哈。那除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交付成品之外，也想问问这样的这种克隆技术，其实它是突破了一个我们说基因的一个密码才能完成这种克隆。像这种基因技术现在也会在健康领域炒得非常的火热哈，我们知道很多现在人类的疾病通过基因技术的这种密码破解，我们可以找到病源，甚至我们可以通过基因的技术检测出来哪种药物对于这样的一个疾病是有很好的这种治疗效果的，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靶向药物。比如说宠物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克隆技术，能不能够把宠物的很多疾病比如说在整个的克隆的过程当中先排除掉，或者说即便不排除掉的话，我至少可以通过这样的技术了解我的狗狗可能以后会得什么病。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开玩笑说给狗看病有的时候甚至比给人看病还要贵。 嗯， 是的。这样我们从我们的产品也逐步发展，首先一开始我们就是单纯的克隆技术，后面呢我们发现有一些这个犬的主人犬还很健康， 嗯， 很相对小的时候他也愿意去把他的这个细胞保存下来， 嗯， 那我们就推出了犬的细胞的保存业务。这个保存呢是可以长久保存，你可以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的一个保存，随时想克隆都是可以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现在又推出了犬类的基因检测，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可以通过从基因方面去看犬有没有这种遗传缺陷，它易患什么病， 嗯， 我们科学喂养建议。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比较好玩的，我们可以知道犬的这个祖源是什么，它携带什么样犬的这个血统， 嗯， 因为现在有可能我们认为很纯种的犬有可能它也是经过 几代杂交之后 经过进化来的，或者是经过不同犬种不同的这个 演化过来。 对的，对的， 嗯， 对。 哦，对，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爱犬很小的时候就提取它的这个细胞来保存，然后选择将来可能再进行这种克隆。那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年轻时候提取的这个用来复制克隆的这个细胞，和我比如说到了衰老了可能还有一些疾病的时候然后提取的这个细胞那个来克隆的话，它是不是就中间对于这个克隆品的这个健康程度会有影响吗？ 嘉宾很懂得生物技术， 嗯， 就是我们也倡议 其实宰犬最健康，在最具活力时候去提取细胞，这样的话呢，细胞的活性也会比较强。第一呢，克隆效率会高，成功率会高。第二的话呢，生出犬犬的这狗狗的这个健康，这个几率更大。 更大，对。那像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比如说类似于我们现在去做这种试管婴儿，然后那可能我一次是好几个胚胎，然后把它放进去。那我们在克隆这个狗的时候，是一次就一个吗？还是就比如说怎么保证它的成功率啊？这个 是这样，我们也是同时一只 几 个， 嗯， 对，有可能甚至十几个的，我们叫克隆胚或者重构胚，我们移植到体内，但是基本上还是多胎居多，偶尔也会有双胞胎。 就单胎居多， 对，单胎居多。 那这样的这个克隆技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除了在狗狗可能快要去世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提取它的细胞，我们更建议是在它比较健康、具有活力的时候提取细胞。 是的， 很多的宠物主人可能会面临着狗狗会突然的这种离世，比如说意外的发生。如果狗狗已经去世的话，这个时候还有机会去提取它的细胞，复制或者说克隆出来一个新的爱犬吗？ 这是可以的。我们做过最多的是这个应该是逝去已经是一个多礼拜了，也可以，但是呢需要比较正确的保存方式。我们倡导呢就是不能冷冻，要冷藏，因为不能在零度以下，但是要接近零度，让它这个保持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同时呢不能因为冷冻的话呢，这种 细胞壁啊什么， 对，细胞膜会被刺破，会被冰刺破，所以说呢就比较难去提取正常的细胞了。 那如果这种我们说已经去世的狗狗，可能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通过这种技术啊，有没有窗口啊，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比如说现在正在健康存活的狗狗，尤其是比较这种青壮年的狗狗，我们怎么来提取它的这个细胞呢？是有窗的，还是说现在可以通过一种技术，比如说抽血就可以完成？ 实际上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有窗，但是窗口非常小，大概呢2毫米。 2毫米， 对，很小的，取一点皮肤，2毫米的一个皮肤，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细胞的间隙。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大伙一起来说一说这种宠物的克隆技术。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很多的这种吉祥物的标识。 嗯啊、哦，是有这个吉祥物的哈、嗯。那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如果你想看看这个龙龙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来查询一下，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为您推送。好，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伙儿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宠物克隆的技术。那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说了，这个宠物的克隆技术呢，可能会进一步的不断的去发展，现在已经发展到不仅仅是简单的一比一的复制，现在已经可以对它的一些基因进行编辑，这样的话呢，可能让它的有一些这个我们说特性会发展的更为明显，有一些这个短板会得到提前的这种规避。也想问问这样的技术有没有可能用于现在既有的犬类，比如说我们家有狗狗，但是呢我知道这个狗狗有这个遗传病，因为它的爸爸妈妈可能都是比如说有某一种疾病去世的，我就担心我们家的狗狗可能也会是这样，我现在能不能通过这种基因的检测或者说干预的技术提早进行干预，延长我们家狗狗现在的这种寿命呢？ 嗯， 首先的话呢，还是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 嗯， 去看你的狗狗是不是带有这个相关方面的遗传的 缺陷， 对，缺陷基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如果具有带有这种缺陷基因的话呢，那就在这个喂养方式或者生活习惯上去做更多的一个调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不是存在一些治疗手段能够去改变基因、 嗯、 啊？对，这就是其实未来我们有可能现在在人方面也有这方面的可能性， 嗯， 就是基因治疗。好，通过基因编辑治疗技术呢，去啊，无论是人或者动物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改善或者治疗， 嗯， 但是这个离应用阶段还有一点时间 哦，现在还在研发的阶段， 对，在研发和试验的阶段， 嗯，好，那这样的这种克隆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我们刚才说了，除了可以帮你改变狗狗的一些，比如说这种先天的基因缺陷，延长它的一些特性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大的这种研究的方向，甚至发展的前景？就像我们之前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小白鼠背上长了一个人的耳朵， 嗯、 就是通过这种基因的编辑技术，把我们的人的基因和这个小白鼠的基因进行了重新的编辑组合之后，然后完成的。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国家都面临着，比如说这种器官捐献或者说器官源的这种缺少。 器官源缺少。 如果通过这样的，比如说宠物的这种基因编辑技术能够完成人和宠物的完美契合的话，是不是下一步有可能会解决我们器官源的这个缺乏问题呢？ 我相信技术的随着技术发展，这个未来还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我相信这个应用呢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叫这个相当于去细胞化的。现在呢也有这个猪的心脏瓣膜和眼角膜应于人的这个、 嗯、手术。 对，手术。但是呢这是去细胞化的，就是没有生物活性。 没有活性。 对，相当于生物材料、 哦、 这是第一部分，这是第一个阶段。 嗯。 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做了代偿性的这临时性的这种器官， 嗯， 就比如说比如说在这个病危的病人，他的器官衰竭了，但是找不到合适的替代的或者是这种器官， 在他等待期的时候， 对，等待期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礼拜，有可能是半年的时间内，往后可以去延长他的生命，去等待更适合他的这个器官捐献， 嗯， 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完全的能够去替代，这个还是需要很长的路去走。 嗯，但是这样的这个技术现在也是在我们说整个的研发甚至是发展的这个方向当中在走。 是的，我们更多的国家，我们国家其实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我们国家很多这个科学家在做这个人源化的猪，就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去让这个猪去这个基因呢不具备排斥人的这个基因， 嗯， 然后呢让它去跟人的这个能够更相吻合吧。对，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从基因技术这个克隆技术其实诞生的第一天，除了这个技术的先进性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伴随而生的，就是我们说伦理上的这种争议。 嗯， 那现在也想问问，既然您所在的这个创业公司，它所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创业方向就是克隆和基因编辑，在这种我们说人伦上，甚至是这种道义上，这种是如何做好平衡的呢？ 首先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克隆动物的话呢，其实完全是复制。这个再提一下，克隆羊为什么多利当时在这个科学界轰动， 引起了大争议、 嗯、对，其实更多是轰动，因为大家都知道哺乳动物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生物也好，大家都是采取有性繁殖， 嗯， 有性繁殖的就是基本上是 啊，父本和母本把各50%基因进入到下一代，而这个克隆技术呢，其实就是无性繁殖，把父本或者母本完全 遗传下来， 对， 完全复制，这个是100%的一个基因的一个遗传，这个在这个遗传学角度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用处的， 嗯， 对，比如说呢，我们就说这个大家有时候觉得这个，包括我们就说犬吧，父母这个犬都很优秀，但生出来的犬不一定是优秀的。 嗯，为什么品相这么不好呢？ 就不一定每个都这么优秀。 就是说是跟小朋友一样，有的是集中了爸爸妈妈的优点，然后有的集中了缺点。 是的，是的。然后从这个伦理角度呢，这个因为对于人的克隆，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去问我们，尤其是在这个克隆猴子成功之后，会不会有这种克隆人的问题？ 对， 这个基本上各国呢，对于克隆人都是采取 明令禁止、 严格禁止，都有法律的这方面的约束，所以说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嗯， 因为这技术就是一个技术，可以造福人类， 嗯。 嗯，但是对于比如说宠物，尤其是狗狗的这种克隆，现在对于比如说法律层面是没有问题的，没有界限的。 嗯，没有。 嗯，这个大家伙就不用太过担心了哈。好，那也想， 对，我还觉得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就是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很小白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克隆了这个狗之后，但是它对于这家主人的这个感情是。还是要重新来培养的，然后 会带着原来的记忆吗？ 对对，我也想问他会有原来的那些记忆吗？ 我相信是没有的，但是呢，因为也有一些大家说这个细胞记忆，细胞记忆，但是呢，我们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我们克隆犬出生之后，它主人来看，我们其实当时就对比刚生下来小狗和这个 克隆的小狗。 和那个之前那个克隆狗的那个照片，因为那一个是大狗，一个是小狗， 嗯， 我们其实都不太确定。 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克隆是长得这个样子？ 我们需要去等待这个 长大以后。 不，我们也在去，我们每回生下小狗之后呢，我们都会做这种叫 基因鉴定。 对，亲缘鉴定 啊， 亲缘鉴定，我们就是把这个这个父本和他呢去做一个同一犬的鉴定。 嗯， 一般呢出来结果都是99.99%相似，同一犬嘛。 对对。 然后我们需要等结果的时候，然后主人过来看，主人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小狗 啊， 小时候就长这样。 对，他两个，他第一个尾巴尖是白的，我们根本就大狗小狗没有注意到，说这就是这第一个长得像。第二个因为那个母狗在喂奶。说这个吃相就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他吃的那个状态、那个动作、那个表情，对，其实还是很像的。而且这个主人呢，因为对这个爱犬呢非常的有爱嘛，有感情嘛，他会有很多这种烙印在身上，所以说他更愿意去这个把这个犬培养得更好。所以说犬跟狗的跟这个宠物主人呢，其实有更好的一个互动 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理论上并不会把原有的记忆。 是 通过这样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基因技术克隆技术传递给克隆出来的这个狗狗，但是呢，我们在外貌上，我们在形态上可能会跟原来的狗有很大程度的这种相似。 是的， 那想问问现在在市面上这样做，比如说克隆技术，尤其是运用到商业领域的克隆这公司多吗？我们更多的好像都是看到一些这种科研机构啊，这种科研领域的这样的克隆。 从国际角度呢，我们知道的除了我们之外，美国有一家，美国这家主要是专注于克隆马。然后呢？ 那它应该也是名种马什么那样的吗？还是？ 是的，名种马，它的收费更高，应该是在十几万美金一匹。对。然后韩国呢有一家公司是做这个克隆犬。从2006年开始做商业化，它是在克隆犬角度，它是做的时间最长的。 目前根据你的了解，现在世界上可能做这种宠物克隆的就这两家公司。 是的， 那这两家公司其实都比您所在的这个公司创业更早。他们两家公司运营情况或者市场的发展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没有获取更多的资料。但是呢，从公开的这个他们的一些宣传资料上看到，美国的这家克隆公司呢，克隆了超过10,000匹的马。然后韩国的这个秀妍研究院呢，它克隆了超过1200多只犬。所以从这个克隆动物的市场上还是 巨大的。 嗯， 对，但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比如说它面向这种名犬啊、名马这个市场，我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疑问，就是说，比如说名犬也好，名马也好，它不仅是它的这个品种纯正了，它还有一个叫物以稀为贵嘛。那我们现在能够克隆的话，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大批量复制了。那这样的话，不是反而它就对人家的产业形成冲击了吗？ 嗯，是这样子的。从克隆的角度呢，比自然繁育效率还是低的， 哦， 而且成本还是居高不下，嗯，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嗯， 那这样的技术有没有可能下一步用于，比如说不仅仅是这种宠物的这种我们说复制，有没有可能用于比如说我们濒危动物的这种保护？ 嗯， 我们现在都知道那个很多的这种濒危动物，我们都说每分每秒都是有这个一个动物去离开我们，我们再也只能在书本上看到它们。有没有可能下一步这种宠物或者是动物的基因克隆技术用于这些濒危动物的保护或者是救治呢？ 这也是我们未来想去尝试的一项工作。在这儿呢，也想提一位我们很尊敬的一位中国的这个生物学克隆这个一个专家，陈大元先生。他基本上是开创了中国的克隆的先驱，克隆的这个事业。他在截止到今年为止的20年的时间内，一直都在克隆大熊猫。 嗯， 哦， 但是因为大熊猫呢，第一是非常珍稀的保护动物， 嗯，它很难提取那个原料实验的， 经过这个林业部是可以去获取这个大熊猫的 细胞的， 对，但是呢，用什么来代孕，这是很大的难题。 哦， 陈大先生一开始是用这个熊来代孕， 嗯， 也获取了早期胚胎，然后来呢，因为熊的这个成本也非常高，就用猫来做，又做了20年，一直截止到今年一直还在做。今年应该是已经陈道先生应该已经80多岁了， 哦， 他没有再继续做了。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科学家一个情怀。同时呢，我们未来也希望去，就因为只有涉及到一个异种克隆了， 嗯， 因为同样濒危动物这种珍稀的濒危动物很少嘛， 嗯， 我们也未来会做这方面的尝试。 也就是说下一步的这种发展方向也有可能用于保护这种濒危的这种动物哈。 是的， 嗯，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克隆的技术啊，从细胞的这种提取到甚至整个的这种保存，您刚才也提到在健康的时候最好在这个时候提取它的这个细胞，克隆的成功率才会更高，到整个细胞的保存，然后再到这种复制， 嗯， 整个这种繁育的整个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 嗯， 我想问问像这个米总，您所在的公司是所有的产业都是自己在做吗？还是产业链当中我们负责的是核心的这种复制的技术，而前期比如说提取甚至我们基因的保存还有后续甚至这种饲养照料，到底是合作的公司还是都是自己在做？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团队在做，从最早期的取样到培养细胞到冻存到这个有可能我们这个提取卵， 嗯， 然后到移植，到当然移植之前还要经过很多的这种聚合也好融合也好激活的这种阶段。 嗯， 对， 这个全产业链都是自己公司在做。那会不会又存在着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东西规模化才会有很大的这种价值和市场，那如果都自己来做的话，时间人力场地其实都是限制，会不会面临着发展可能会有瓶颈出现？ 是的，就是因为其实最缺的还是专业人员，因为中国呢其实在这个生物学领域啊，华人其实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但是呢其实也面临到人才缺乏的问题。像我们的实验室人员有可能去和，因为他就是在这个显微镜下，高倍的显微镜下去细胞核去去掉，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有可能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经验才能够去完成的一项高难度的这个工作。所以说呢未来的有可能人员的这种专业人员的缺乏，对我们来说会有一些规模扩大上的一些影响。 嗯，那这个想好比如说解决的方案了吗？我们有比如说人才的储备计划，甚至现在我们会不会考虑和一些这种生物技术比较强的这种大学甚至机构有合作的？ 会有的，包括我们也会有这种大学生培养计划，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优秀毕业生到我们公司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解决方案呢，就其实我们去提高成功率，就是我们其实通过一两年的时间，我们去把我们的克隆效率其实提升了很多。原来举个例子，我有可能原来通过5组实验才能做成功一次，现在有可能通过1组或者2组就做成功了，那我的其实工作量， 成本下降了， 对，工作量也在下降。 嗯， 效率就更高了。 嗯，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了宠物的这种克隆技术。其实它不仅仅是宠物生命的一种延续，它下一步的发展可能会用于这种濒危动物的保护，甚至还有可能用于我们人类的这种健康甚至器官的这种移植。好的，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技术能够更多的造福于我们说宠物也好，更多的造福于我们整个的人类也好。那最后呢，我们也公布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获奖的这个正确答案吧，到底全球首只基因编辑的克隆犬的名字叫什么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A 龙龙，在2017年的时候它是出生了，现在依然非常健康的存活在这个实验室当中哈。我们还会对它进行持续的这种关注，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回答正确我们的题目。想要查询获奖名单的话，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来查询一下获奖的情况了。 对，而且看 对，而且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还可以看一看龙龙到底长什么样子，可不可爱，这个毛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这个犬类哈。 还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另外两只跟龙龙一样克隆犬，叫西西诺诺，三只长得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对。对， 好，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来看一看这三只可爱的小狗狗。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让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Down on me, 'cause I can't face another day without. Thank you.